另外呢，我知道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登山，无论是春夏秋冬，朋友们用登山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身体。所以呢，那些爱登山的朋友，我推荐你去香山公园的腊梅谷去赏梅花。香山公园的腊梅谷呢，已经建成十多年了，山谷当中有100多株腊梅，已经是非常有规模的了。腊梅花的花瓣虽然很小，但是亮黄的色泽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之下也是熠熠生辉。腊梅发出那悠悠淡淡的阵阵沁香，向人们展示着凌寒独自开的独特景致。如果觉得我刚刚推荐的这些赏梅的地点都有点远的话，那么在城市当中我也有推荐。比如说城里的朋友可以去明城墙遗址公园看一看，蓝天下的梅花感觉分外妖娆，它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，春天便从这里开始，而这里的春天也是最美丽的。映着古城墙遗址，每年的3月底到4月初都会举办梅花文化节，而梅花节期间呢，还会有青少年的摄影比赛在此进行，所以喜欢摄影的朋友还有喜欢赏花的朋友都可以走出家门，在城市中心来赏花了。 轻轻柳丝江面吹，小渡岸边回，江深惹得夕阳碎，风来口窗飞，余香犹未退，小离谁来对我买醉三两杯。蝴蝶恋花坠，两下燕子天上去，黄昏照流杯，一枝柳笛寒家吹，竹篱爬家有烟水，花落在流水，心事藏了谁？写一人家的山水，默默押韵你的美，不曾笑纵落地水，悠悠唱晚归。写一人家的山水，不会跌入你韵味，但今笔墨桃花在花香飞。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继续带领大家去赏花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看梨花，那梨花的花语是纯真的爱，一辈子的守候不分离。 说到这赏梨花啊，首选之地应该是大兴的庞各庄了，因为这里有万亩的梨园，望不到边，雪白的梨花仿佛是云朵一样，犹如苏州的香雪海。这里的梨花开得奔放，开得灿烂，万亩的梨园任你奔跑，自由驰骋，风吹落花瓣如雨点一般在空中飞舞，而那雪白的精灵又好像真的活了一样，那么有灵气，那么恬静，又那么淡雅。除了可以来大兴的庞各庄镇梨花村来赏梨花之外，房山的琉璃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琉璃河镇呢，自古就有荆南梨乡的美称，这里的京白梨大家族主题公园是一片百年梨树园，树龄最长的在300岁了，而最粗的呢直径有80多厘米。走进梨园，枝头上一片雪白，枝干苍郁，花朵莹润，花瓣白如凝脂，花蕊粉似琼浆，素洁中别有一番清丽在其中。谁说要赏梨花都得往南走呢？其实在怀柔的响水湖也是可以赏到梨花的。每年的4月初，响水湖的花相继开放，粉色的桃花、白色的杏花，还有红色的映山红，以及梨花、苹果花都是次第开放的，伴随着微风吹拂的清泉，颇有一番梨花带雨的美感。接下来我要推荐给朋友的是桃花，桃花的花语是幸福一生，永不放弃。那么接下来推荐大家去玉渊潭公园赏桃花，玉渊潭的桃花是春天最值得一看的，满体飞舞的桃花尽显着春意，在这里你便可以体验粉雪的浪漫了。玉渊潭公园的桃花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品种也多。在春天桃花盛开的日子，和自己的爱人携手走在这桃花林当中，当春风吹过，一瓣瓣的桃花从空中缤纷而下，你们便可许下这一世的诺言。除了玉渊潭的桃花，北京植物园的桃花在春天也是朵朵争艳，花姿优美。每年春天前往北京植物园，可以观赏到碧桃园内的红白碧桃、绛桃、寿星桃、菊花桃等70多个品种，上万株的桃花。而粉花山碧桃开花的时候呢，这个时间啊，刚好可以填补山桃花和其他桃花开花期的空白。玉兰花在北京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它特殊的地位，包括我也很喜欢玉兰，它是那么的高雅，那么的静谧，不娇不躁，却又那么吸引人。无论是白玉兰还是紫玉兰，都有它独特的优雅之处。玉兰花的花语是报恩，那么每年的3月末到4月的上旬，便是玉兰花竞相开放的时候了。赏玉兰，首先我推荐大家去往颐和园。颐和园乐寿堂前那几株玉兰，阳光下会显得格外的赏心悦目，为古朴的建筑也平添了一份淡雅和神秘。而也正是这古朴的建筑，也映托了玉兰的端庄和秀美。而北京大觉寺的古玉兰呢，也是全国闻名的，每逢初春，寺内的几株玉兰会盛开，满树皆白，分外艳丽，把深山古刹点缀的古香古色。盛开的玉兰大如手掌，远远的望去，好像枝头堆起了一片片的融雪， 但又丝毫没有冷意，倒是悠远淡雅的清香赢得了浴血相知的美称。我总觉得玉兰花是古典美人，所以更喜欢看到玉兰花和古典建筑物融合在一起的场景，所以呢，长安街的玉兰花也是我特别推荐的。在长安街中南海的两侧，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玉兰树，北京最早开放的玉兰也在这里，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所有的玉兰花一起开放，玉兰天、红墙、黄色的琉璃瓦共同组成了一幅特殊的画面。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红墙映衬着的白花透出了一种肃穆的美丽。北京人是特别喜欢玉兰花的，而为了让广大游客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观赏玉兰花，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呢，在2003年的时候，专门去了江浙地带十几次，去精心挑选和培育玉兰品种，由此玉兰花苑诞生了。玉兰花苑的玉兰花有四大看点：一是数量多，二是品种多，三是颜色全，四是花期长。在北京最古老的佛教圣地潭柘寺，毗卢殿的前面有两株玉兰，它们是清代的紫玉兰，是玉兰当中极为珍贵的珍品。这两株玉兰被取名为二乔玉兰，而这二乔正是出自三国里的故事《大乔小乔》当中的典故，可见人们对这两株玉兰的美真的是赞许有加。这两颗紫玉兰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花开时依然是满树的妃子，香气袭人。 是让我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在北京城去赏花。春天这么美的季节，自然也是北京最美的时候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赏的是海棠。海棠的花语略带一些忧伤，古名断肠花，代表着男女离别时的悲伤之情，可能是海棠的美太过让人怜惜了吧。那么赏海棠花呢，朋友们可以去元大都遗址公园。元大都遗址公园里的海棠花溪盛开的时节极为美丽，西府海棠、垂丝海棠争相斗艳。每年春天的时候，这里的海棠花节和植物园的桃花、玉渊潭的樱花节一起，可算得上是北京的三大花市了。如果有空去后海逛逛，那么建议大家在春天这个时节也去往宋庆龄故居看一看。宋庆龄特别喜欢海棠花，每年的四月上旬，娇艳的海棠花如天边的朝霞，竞相开放。而到了秋天呢，宋庆龄女士还会把两株海棠结下的硕果酿成海棠酱，送给友人们品尝。如今伟人已逝，而受她一生呵护的花树，如今却静静地守护着他的故居。芳菲四月，香山百花竞开。行走于香山的小路之上，清新的空气中含着悠悠的花香，令人格外陶醉。而碧云寺的海棠，白里泛着红，娇艳动人。前来香山的朋友，在四月间千万不要错过碧云寺。最后，我要带领大家去欣赏郁金香。郁金香的花语是博爱、体贴、高雅、富贵、能干、聪明。小小的一株郁金香，却涵盖了这么多美好的祝福。看来人们对郁金香真的是喜爱有加。郁金香如处子一般静立花海，远远的望去，它是那么的柔静，微风轻拂，它又是那么的妩媚。中山公园有大面积的郁金香种植，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欣赏，当然了，还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每年都会前往。中山公园的郁金香采用大块色彩种植方式，还有盆栽自然摆放以及主题花卉相结合的摆放方式，充分把花的美和自然景观融为一体。而北京的国际鲜花港呢，更是郁金香的大世界了。这里溪水潺潺，蝴蝶翩翩，96个品种、400多万株的郁金香迎风绽放，徜徉其中，感受异域风情，是一次美妙的赏花之旅，更是一次在国内、在家门口的异国旅行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